久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

你工作忙，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。 没事儿，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。嗯，爸，您快让妈接电话，我要给打电话。 哦，好。 一个电话，让老人不再孤单。 今晚互动的话题是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同事？听友 LYU 留言，我有一位同事就很棒，工作的时候超级认真负责，平时相处也很幽默，是大家的开心果，这才算是合格的同事吧。那么也欢迎你继续与我互动，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许茹芸，如果云知道。

悠悠荡荡几番浮沉，梦里的余温够我抵挡无时间寒冷。